或许是从小就没有感受到过多温暖的缘故，他是一个渴望被爱关怀的小可爱，真可怜。不过以后有他了，他不会再让他那么可怜，他爱他，也愿意给他整个世界的爱，他想要什么样的爱都可以，可父可母，可公可受，可兄可子。他保证拥有了他的雷蒙就会拥有全世界。雷蒙暗暗地松下了一口气，这男人幸好没说他太缺爱，那听起来好像是他多饥渴似的。 程哥哥你也是热情似火， 半点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高冷禁欲。 嘿呦，没脸看了，你们俩可真是。 萧炎啧啧啧地拉开车门下车，转身大踏步朝雷猛刚刚出来的地方走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的手里已经拿回了刚刚交给雷猛的那些证据。秦锦城捏起雷猛的下巴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 你似乎还撩我，你这不是找干吗？ 要吗？在这儿。 秦锦城果然还是低估了雷少爷对下线的定义。干是不可能了，虽然车上少了个萧炎，不还有司机在吗？秦锦城嘴唇凑过去的时候，果断地按下车前后座的挡板。看来是时候换辆大车了。雷猛跟秦锦城接了一个差点断气的吻，这个吻抽干了他心头所有的阴郁，他的心路顿时明媚，像雨后初晴的天，澄澈而干净。晚饭是在秦锦城集团旗下的酒店吃的，最顶层秦总的预留房间。萧炎从进去后就开始哇哇大叫，跟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似的。其实雷猛的震惊并不比萧炎少多少，直到此刻他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跟秦锦城之间的差距。之前自己那些小打小闹厮混算计，在他眼里恐怕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。 秦锦城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目的啊？ 雷蒙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整个城市的夜景，忍不住问出了心头的猜忌。 你什么目的啊？喜欢我？还是喜欢我的钱？ 秦锦城看着他似笑非笑，似乎是真不知道他的目的一般。雷蒙细想了一下，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得坦诚回答，才对得起秦总的智商。 都有吧。不过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应该还是你的人更让我心动。 如果不是当时，他完全可以选择安哲臣，一来知根知底，二来他知道安哲臣喜欢他，而不是把所有希望放在一个完全猜不透心思的男人身上，那太冒险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个险冒得挺值。 我谢谢你雷少爷，看来这副皮囊还有点用。 不光是皮囊的功劳，主要你那个时候对外的传言太过于神了，他们都说你能起死回生，你能让风头正劲的企业走向绝境，所以 你觉得我能保下雷氏，就算是在你被掏空了的情况下？ 秦锦城一脸玩味。雷蒙忍不住给了秦锦城一拳。 你才被掏空了。 你要愿意我不介意，不过恐怕你就不是一天两天下不来。 闭嘴。 好好，不说了，说正事儿。不是你被掏空，是雷氏被你叔叔掏空了，只剩下了个空架子。即使是这样，你也觉得我能让他风生水起是吗？ 雷蒙抿着嘴直乐，有些得意地说：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，不是吗？ 他的笑容一向让秦总没有自制力，有种马上想要把他扑倒狠狠蹂躏的冲动，可眼下真不是时候。秦总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抬手在雷猛的肩膀上抓了一把，说： 那你可得谢谢你这副长相。 雷猛狂笑不止。 你确定不是因为萧炎？ 什么因为我？ 萧炎跑一圈回来了，前前后后只差把整层楼都参观一遍。 没什么，坐下吃饭。 秦锦城牵着雷猛的手走到餐桌前坐下。雷猛抬眸深睨了他一眼，用口型无声地说道： 别想哄骗我。 秦锦城有几分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，他们俩心知肚明，当初秦锦城对雷猛充满怀疑不可信任，雷猛也不敢真的把公司的前途全部压在秦锦城的身上。当初雷猛并不能保证秦锦城一定会答应跟他合作，哪怕他手上抓着燕郊那块护身符，关键还是在萧炎身上。萧炎是俩人信任拉近的纽带。秦锦城因为雷猛是萧炎的徒弟，所以愿意出手拉一把，而雷猛因为秦锦城是萧炎曾经的老大，对他的人品更坚定一分。不管当初如何算计利用，还是互相吸引，到了此刻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都是公开出过柜的人了，还算这些账实在没什么意义。萧炎这顿饭吃的实在有点憋屈，说是二位想要感谢他这个恩人请他吃饭，还不如说是故意来气他的。俩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互相给对方碗里夹着菜，时不时的还得来一个深情对望，就只差没口对口的喂食了。可真是闪瞎了他一双 24K 钛合金口眼了，匆匆几口就填了肚子之后，特别自觉的出门左转告辞了。这二位倒好，连个象征性的挽留都没有，真是气死他了。雷猛看着关上的房间门说：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师父他一个孤家寡人的。 过分什么呀？这是给他动力谈恋爱，不让他沉浸在过去的悲伤里。 雷猛眸色微沉。 那个小九。 小九很好。不过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特别乖又特别温柔的人。其他的你得问萧炎了。 又乖又温柔吗？ 雷猛的嘴角微咧。 傻东西，连这种醋都吃。我保证当初喜欢上你跟小九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点上你得相信我的人品，我没那么禽兽。 雷猛嗤笑。 我又没说你什么，你这么着急解释干什么？ 那还不是怕你多想。我们雷少爷看似不羁，其实心思细腻，经不得半点委屈，我还不得捧在手心里疼着。 滚蛋，我才没你说那么小气呢。 哎，我可没说你小气。乖，再喝一口汤。啊，张嘴，我喂你。 萧炎走后，他们磨磨蹭蹭的又接着吃了半个小时，喝掉了剩下的半瓶红酒。二位的酒量都是出奇的好，醉是不可能的了，不过那种微醺的感觉确实是特别的美妙，徒生暧昧。他们连家都没有回，直接在酒店开了房。顶层的套房带着大浴缸，整面墙的落地窗跟小花园的阳台的那种似的，夜风很凉，紧贴在一起的俩人确实感觉不到凉意。从客厅的沙发到浴室，最后他们贴坐在小花园的长椅上，交叠在一起的俩人气喘吁吁的。秦锦城扣着雷猛的手： 萌萌， 你想吗？ 雷猛回头看了男人一眼，这男人是良心发现还是因为别的，居然会在这个时候问出这样的问题，亦或者是他就是故意的，明明知道现在自己腰酸腿软根本没有力气，那什么他，这不是气人吗？秦锦城无视雷猛意味悠长的眼神，手从他的脖梗位置慢慢地滑到他的腰腹往下，轻轻地拨弄了一下他的小小猛。 我真心的，如果你想，我很愿意。 秦锦城知道雷猛并不是天生的喜欢在下面，他明明也很享受征服的欲望，只是因为对方是他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妥协。